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回到嚟啦，浩浩汤汤。咁今晚咧，我哋个主题咧，头先咧都即系讲咗两节啦，都未入题啊，因为冇办法啦，因为我哋要补充翻咧关于图灵嘅嘢。今日就系讲原子弹之父，就奥本海默。咁奥本海默咧，其实比起图灵嚟讲咧，喺科学界咧，其实啊应该系更加有名嘅。咁但系而家嚟讲冇得讲啦，因为有嗰套咁嘅解码游戏啊，有奥斯卡咁样样。当然佢只系攞到一个奖，记唔记得考下你咩奖啊？ 图灵。 系啊。最佳改编剧本啊 ，The Best Adapted Screenplay 啊， 讲过 啊，讲过啦。咁但系佢其他攞唔到啊，但系其实个男主角都系做得好嘅 ，Benedict Cumberbatch 系做得好嘅。好啦，咁但系即系冇得叫对手太强啊嘛，系嘛？好，咁但系咧就呢、這个原子弹之父咧，其实大家系见过佢个样嘅。即使你唔系好似我咁样系科学发烧友啊，甚至系物理学发烧友，点解大家见过佢个样咧？因为我断估大家咧都即系听咧我呢个节目。都應該冇人未睇過《侏羅紀公園》啊，係嘛？ 哦， 你會唔會未睇過啊？ 細個睇過，其實都唔係好記得嘅喎。 《侏羅紀公園》入面咧，其實大家係見過佢嘅樣子，點解咧？ 哦，我知 道。你講嚟聽下啦。 《侏羅紀公園》應該有一個嗰啲畫，定係有一個相係佢嘅。 冇錯啦，其實我提過嘅啦，就係因為當其時嗱，《侏羅紀公園》上映嗰陣時咧，其實嗰個黑人嘅演員咧，阿 Samuel Jackson 咧都未大紅大紫嘅，咁所以咧，其實係我嚟講，我記得印象中係第一次見佢嘅啫，咁我覺得，而且都坦白講，我覺得哇，呢個黑人都幾醜樣嘅喎，咁啊，不過後嚟睇得下慣咗啫嘛，係嘛，咁但係咧，佢就係做咧嗱，你知啊，《侏羅紀公園》咧就係。即係嗰個肥肥嘅嚇，即係白頭髮啊、鬍鬚啊嗰個科學家咧，咁就佢嚟去創立呢個侏羅紀公園噶嘛嚇，嚟去發展呢個技術，其實就一個無性嘅即係複製技術，叫 cloning 啦嚇，克隆技術咧就係重現翻即係恐龍呢樣嘢啊嘛嚇，即係複製翻恐龍。咁但係佢就喺個島上面搞啦，咁啊島咧咁啊當然有實驗室噶嘛，即係有一個控制室嘅，好大嘅控制室入面咧，其實最主要嗰個科學家就係 Samuel Jackson 呢個黑人明星啦，咁佢成日都著住件白袍啊咁樣嘅，係。似科學家啦，成個樣咁，但系咧喺其中有一幕咧，即系已經出咗亂子噶啦。哇！嗰啲恐龍已經四處走噶啦。咁樣咧，佢哋就即系話點樣嚟去控制啊？又刪曬呢度閘啊，嗰度又唔知要有即系整個充電啊咁啊，嗰個網啊咁諸如此類啦。咁其中有一幕咧，其實就係 Samuel Jackson 啊對住個電腦喺度打。但嗰陣時啲電腦，大家睇啊都好似好陌生啊！第一，尤其是你年輕嘅，因為嗰啲電腦仲唔係平面嘅屏幕嚟嘅，仲係嗰啲我哋叫嚇。叫顯像管，係顯像管 CRT 嚟嘅 ，cathode ray tube 啊嘅嚟嘅，咁但係即係好深噶啦，好厚噶啦，所以咧佢就喺呢一個咁樣嘅電腦嘅旁邊就貼咗好多紙仔嘅，咁呢個係事實嚟噶，我哋以前好中意噶嘛，嗰啲咁樣嘅即係3M 嗰啲咁樣嘅自動黏貼嘅紙仔啊咁，咁佢貼咗好多嘢嘅，咁啊即係好逼真啦，係嘛，即係像質，但係其中佢貼咗一張嘢咧，就係奧本海默嘅相。我當時喺戲院咧睇，哎呀，奧本海默啊咁啊，咁但係咧，嗱，即係我唔係我大口氣嘅，但係我都幾相信咧，10,000個人入戲院睇咧， 都冇人， 可能都冇一個人咧係當時有我呢個反應嘅，嚇、咁但係你知我梗係好熟奧本海默啦，係嘛，原子彈之父，咁哎呀，我仲個心啊笑咧，我話呢個梗係史提芬史畢寶嘅一個係借呢樣嘢嚟去。即係致敬啦，可能都係史蒂芬史畢寶嘅偶像啦，梗係啦，你唔會無端端有奧本海默噶嘛。咁但係當然佢嘅電影同個電影係完全無關嘅，又唔能夠講話完全無關喎。因為其實一陣間我哋會講落去咧，都係話其實真係佢亦都有少少嘅含義嘅。個含義就係話其實科學所引起嘅道德倫理問題嚇，其實《侏羅紀公園》都係啊嘛。咁所以咧，《侏羅紀公園》嗰個係生物學。奧本海默嗰個係 嗰個物理 物理學冇錯啦，所以係有意思嘅，唔係冇意思嚇。咁就奧本海默。咁第二次咧，其實大家亦都有聽過佢嘅名字，雖然冇睇咧，就係、是、話我希望大家亦都有睇過啦嚇，即、係你聽得我嘅節目，我睇咗14次啦，係咩啊？ 可能我冇睇過。 我睇14次嗰部電影係咩啊？ 係咪 Visa？ 係啦 ，Visa 啊嘛。Visa 入面咧，其實佢有提到奧本海默嘅名嘅，因為 Visa 入面咧就有個女科學家啊嘛，就當其時喺嗰個 Lock Hill。 的拘留所。那個 Lock Hill 拘留所當時就是做很多這些不人道的醫學的實驗的，是捉了很多罪犯，其中一些就是所謂同性戀者、或者是、些穆斯林的人、懷疑的恐怖分子、諸如此類，於是就捉了他，誰知原來呢就是秘密進行的人體的實驗、醫學實驗。所以 V 就是這樣來的嘛， V 就是其中一個實驗者來的嘛、但是那個女科學家呢就是其中一個主導這個研究的。咁當然後嚟咧就突然間發生一個大爆炸啦嚇，佢都詳細都冇講嘅電影入面。咁大爆炸咧就將佢個研究咧所有個心血咧就係付諸一炬嚇，咁個 V 就走得咗啦。咁但係咧佢倒述翻佢其中有一幕倒述翻呢樣嘢，因為佢有一個記事簿嘅。咁樣咧就後嚟俾個偵探啦嚇 ，Inspector Finch 咁啊執到，咁啊知道曬佢入面嘅來龍去脈。但係咧佢入面咧倒敍嘅時期咧，佢就話佢話奧本海默。只是即係話係改變咗，即係話呢個嘅物理嘅世界啦，即係發明咗原子彈啦。但我而家做嘅嘢咧，係可以改變生命本身，即係咧可能我所帶嚟嘅影響咧， 仲偉大， 係重大過奧本海默啊咁樣樣。佢話點解你能夠接受到奧本海默，我哋唔能夠接受我哋呢啲咁嘅實驗咧咁樣。所以咧佢有提到 Oppenheimer 呢個名㗎。如果大家咧懷疑的話，唔該你再睇多次 V for Vendetta。Visa 嚇，我睇咗14次啦。咁如果你未睇咧，唔該你快啲睇。入面佢有提到奧本海默嘅。咁我相信喺電影入面嚟講咧，即係呢個起碼有兩次啦嚇。有冇第三次我唔知啦，因為我未睇曬咁多電影。咁奧本海默咧，其實真係一個好傳奇性嘅，因為佢當時就係主導美國研製原子彈嗰個計劃啊嘅領導者啦嚇。那個計劃就叫咩？好出名噶啦。曼哈頓計劃 ，Manhattan 即係而家美國紐約嗰個島咪叫曼哈頓啦，係嘛？嗱，佢咧就即係改個名叫做 Manhattan Project， 就係去研發呢一個原子彈嘅。咁啊，我最先認識奧本海默咧，其實應該冇記錯，你都幾肯定，就係中學二年班。咁點解我中二我點解會認識佢咧？就係因為我當其時咧，我小六先至曉得去大會堂高座嘅兒童圖書館。咁啊，小六同中一就差唔多，我中意嘅書俾我睇曬咁滯，所以咧，我中二咧就膽粗粗就走上去，咁我人咧又生得細粒啦，又唔係高大啦，咁但係咧，我冇辦法啦，我因為實在好中意睇書，咁啊 ，form two 咧就走咗更上一層樓，就上咗成人圖書館，咁成人圖書館咧就喺中文嗰度咧，我就睇關於啲物理學嗰啲嘢啦，就俾我揾到一本書，咁本書咧原來就係台灣隨時基金會出版嘅。啊、你而家都揾唔到嘅，一定都唔知道有冇呢個基金會啦、啊、姓徐個徐啊，徐氏基金會。咁咧就幾有趣嘅，佢個即係書島咧都比較大嘅，但係嗰個顏色咧係真係絕無僅有嘅，因為係紫色嘅書面啊嚇，係、啊、都即係幾搶眼嘅紫色。上面個書名叫做咩咧？叫《光芒萬丈》，哇，都好犀利啊個名。咁我嗰陣時咧就膽粗粗借嚟睇，其實都即係對我嚟講 ，form two 都幾深嘅，雖然佢係中文。咁但係當然我一睇落去知道佢係翻譯嘅啦，翻譯咧原來佢就係講原子彈點樣製造嗰、個歷史嚇，咁、我事後先知道原來嗰個作家係德國人嚟嘅，咁樣咧就佢最先都要德文寫成，後嚟譯做英文咁樣樣嘅，但我唔知道我以開頭以為係英文書就譯咗中文咁咯，咁我一路睇一睇咧就認識到奧本海默呢個人啦，當然係嘛，亦都知道佢咧嘅故事啦。啊，個故事就係話咧，佢最先就梗係唔使講好風光啦，因為佢係原子彈之父啊嘛。但係後嚟咧，即係其實就係因為遇著美國五十年代叫麥卡錫時代。麥卡錫時代知唔知係咩嚟啊 ，Jeffy？ 麥卡錫時代 嚇，有冇印象啊？ 唔知係，我有印象㗎。 有印象 嗰陣時係嗰個睇 係一個議員嚟嘅，係一個美國議員，但係佢係非常非常之反共嘅議員，係而嗰陣時咧，就引起一個咧，就叫做所謂共產黨滲透嘅恐慌，有個 panic， 即係由佢所引發，就係話：哇！我哋美國咧，可能咧已經俾當時共產黨主義就蘇聯啦嚇，即係當然咧，即係中共咧就啱啱立國啫嚇，勢力好咩咧？1949年，但係佢主要當時係針對蘇聯 Soviet Union 啊。咁佢就係、是、即於是咧就有一個叫做麥卡錫嘅一個好似差唔多大清洗咁樣，就美國咧好多嘅人啊。即係啲高層嘅人啊，或者係即係學術界、文化界咧，係受到佢呢個嚟去調查清算。 即係話咧，就算你唔係蘇聯嘅間諜啦， 係啦， 只係你個思想係傾向 係啦，冇錯啦。你所謂叫親共 係親共， 咁樣咧你就弊家伙啦。嗰、那個叫 McCarthy 岑啊 ，McCarthy 咧就係嗰個議員。咁、而呢一個 Oppenheimer 咧就係、是、一個受害者啦。 嚇， 咁啊好啦，咁但係咧我哋。 慢慢嚟講啦嚇。咁啊，講翻嗰個光芒萬象先。咁啊，光芒萬象咧，其實原來係1956年出版嘅。我睇嗰陣時咧，我諗都應該係60年代末啊。60年代末啦嚇，你哋個個都未出世噶啦，基本上都係嘛。咁但係咧，我都好記得咧。原來呢個光芒萬象呢個名咧，就係話奧本海默喺第一次嘅原子彈試爆，佢叫做嚇。即係你可以叫聖三一啊！嗰個試爆有個有個名俾佢嘅 Trinity， 你知 Holy Trinity 咧就是、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啊嘛，就叫 Trinity Holy Trinity 啊嘛。咁佢就改咗個名，其實即係一個密碼個名咧，就叫 Trinity 嘅 Nuclear Test。咁嗰次咧就係喺美國嘅新墨西哥州 New Mexico 嗰個州嗰個沙漠嗰度進行嘅。咁樣咧，但係咧其實之前全部都係理論嘅推導。但係推到出嚟就做咗原子彈咧，第一次爆嘅時期咧，哇！令到科學家非常咁震撼啊！咁其中主導呢個計劃嘅奧本海默咧，當嘅時係講咗一句説話嘅，即係佢事後咁講啦，佢即係話咧，佢即時令佢諗起咧，就係、是、印度嘅一個即係古籍啊，一個典籍啦，叫做《博加梵歌》啊，《博加梵歌》咧其實又叫做呢個世尊。之書咧係屬於印度嘅經典入面叫《奧義書》嘅其中一部分嚇，《奧義書》咧其實喺印度嚟講個地位非常非常之高嘅。嗱、當然佢再早啲咧，嗰啲叫做《吠陀經》啊，你知道啦，叫 Veda 嚇、Vedic 咁樣啊，即係佢原始嘅時期咧就係所謂吠陀，吠陀之後咧出咗呢個《奧義書》，但係《奧義書》原來佢涵蓋嘅嘢好多好多嘅，好多嘢都係歸入《奧義書》嘅。咁其中一個咧就叫做 Bhagavad Gita 嚇、Bhagavad Gita。其實是梵文嚟嘅，應該中文咧叫做《博加梵歌》。咁原來講呢個奧本海默咧，哇，真係犀利嘅，多才多藝嘅，而且佢真係又係個學識好淵博嘅。聽講話佢如果冇記錯，我睇佢話佢起碼識六種語言。咁而且咧，佢後嚟因為咧，佢就最深於呢個古印度嗰啲嘅經典，佢後嚟就學梵文添。 即係佢為咗睇呢啲 哇，學梵文喎，係啦係啦，佢本來應該係睇即係嗰啲英文譯本已經得㗎啦，但係佢覺得英文譯本唔可靠啊嘛。 明白個意思。 冇錯啦，佢後嚟真係自己學梵文。哇，一個物理學家喎，學梵文喎，你知道啦，我哋香港咧就有一個人咧應該係精通梵文嘅，就係香港大學嘅，即係而家退休㗎啦。 系边个？ 姚宗仪教授啊， 系 而家荔枝角嗰度咧有个姚宗仪博物馆，有冇去过啊？嗱，如果冇咧，嗱你 check 下啦，喺上网揾一揾啦，其实都值得去嘅。姚宗仪博物馆，咁但系即系我哋香港呢个就系一个宝嚟噶嘛。以前有叫南夷叫做咩南夷北贵啊。原来咧喺北方咧有一个学者咧，即系啲国学大师叫桂善林，但系桂善林几年前就过咗身嘅。咁但系南方咧就有呢个姚宗仪。咁姚宗儀咧就仲在生嘅，90多歲噶啦，應該啊。咁樣咧，佢就識梵文嘅。咁我諗即係其實香港人識梵文嘅，除咗佢都冇乜邊個啦，真係啊，可能好少啦又。咁但係你諗下美國喎，一個物理學家喎，竟然識梵文喎，你話佢犀唔犀利啊？咁於是咧，佢後嚟佢就話，佢喺 Trinity Test 嗰個原子彈試爆嗰下咧，哇！嗰、那個耀目嘅光芒同埋即係揚起嗰個咁啊蘑菇。菌狀雲我哋叫做咧，佢就令佢諗起一個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句説話嚇。咁、呢個説話咧，即係當然佢係梵文啦，但係即係有個英文版，亦都有個中文版嘅嚇，好、有趣嘅。我再揾過嚟，佢英文版就咁講，佢話咧，原來《博加梵歌》入面有一句 ：If the radiance of 1,000 suns were to burst at once into the sky, that would be like the splendor of the mighty one。咁樣，咁呢個就係個。《博加梵歌》入面嘅一句譯咗做英文啦，但系咧，所以呢一本書《光芒萬象》咧，原來佢個名嗰個英文名咧就係叫做 Brighter than 1,000 suns， 即係比1,000個太陽咧還要亮光亮，啊犀利啦，係嘛？咁但我亦都睇到咧，係啦，就係原子彈嘅嗰陣時係一個第一個原子彈。咁就我睇翻嗰個中文版咧嚇，我都喺維基度再抄一抄啦。啊有趣喎！维基中文版咧，佢就讲，其实我谂可能大家系相关嘅。